古典主义、 浪漫主义、 写实主义、 象征主义、 存在主义、歌德、 雨果、 鲁迅、 托尔斯泰、 川端康成，穿插在不同的时代，触摸他们伟大的心灵。 文杰华主持世界文学之旅。 在上星期节目里面，我们是介绍了亨利·菲尔丁这位英国文学家的一部作品叫 Tom Jones。 在里面也提到菲尔丁就是很受到这个文艺复兴晚期作家塞曼提斯的作品的影响的。今晚我们介绍的这位英国文学家或者是这个作家小说家就是路伦斯·史特恩，他自己也是很受到塞曼提斯的作品他的感染力所影响的。其实史特恩是一个非常奇特的一个英国的作家，他所写的一些作品包括我们今晚要介绍的就是他的一个代表作品，就叫做《特里斯村汉迪的生平和见解》，一共有九卷那么长的一个称之为小说的作品，都是一个很用很多的很奇特的形式，一些新颖的手法的。所以我们今晚就是会请到我们的嘉宾中文大学通识教育兼任讲师曹永强先生同我们介绍一下这一部英国的作品，亦都是影响了后来的一些文学的创作的作品里面的一些特别的方式。或者我们先首先介绍一下史特恩的生平先的。英国作家劳伦斯·史特斯就是1713年是生于爱尔兰，但是1768年就是在伦敦已经病逝了。他的父亲是贫穷的一个英国的下级的军官，又要由这些亲属的资助他才可以进入剑桥大学的耶稣学院学习的。毕业之后由于亲属的坚持，他就当了21年的牧师。在18世纪40年代也是短期参与过政治的斗争，但是很快就因为失败了，他就转任了这个乡村的牧师，也是做了20几年。在这个期间里面可以说是有比较多的空闲的时间，是大量阅读各种的书籍，特别就是对文艺复兴晚期的作家，包括我们刚才讲过的塞曼提斯的作品是有浓厚的兴趣。他在50年代末期就正式开始文学的创作，1759年就发表了我们今晚要跟大家介绍的这一部长篇小说，就是《特里斯村汉迪的生平与见解》前的两卷。可以说这一部长达九卷的作品是分开了很多年不同的时期来出版的。他先投出了两卷之后就立刻令到他成为一个知名的作家了，甚至他访问伦敦的时候是受到热烈的欢迎的。但有趣的地方就是当他在两年之后1761年出到第三卷到第六卷，情况就有很大的变化。这几卷的作品就被称为是不道德和下流。去到1762年，史特恩因为患肺结核就去到这个法国养病，一直是住到1764年为止。而小说的第七、第八卷就是1765年出版，最后一卷即、就是第九卷就是1767年是问世，可以说是分成八年是不同的期间才完成整个出版的过程的。史特恩在1765年到66年期间就去到法国和意大利旅游，很可惜在1768年他就患了这个胸膜炎去世。当时他就正在伦敦监督他另外一部非常有代表性的小说叫做《伤感的旅行》的出版工作。这一部在1768年的出版的小说《伤感的旅行》发表了一些关于他旅游法国的部分。他用伤感这个名词令到他后来成为所谓伤感主义流派的一个的代表的作家，也都可以说是给了这个流派伤感这个名称的。其实大概呢他都是重视所谓人的感情和人爱，而是舍弃当时英国在哲学上面理性主义的传统，对欧洲的文学的发展做了很大的贡献。18世纪一些大的作家曾经是给这个史特恩很高的评价，包括歌德在内，他都说每一个有文化的人都应该是看一看史特恩的作品。或者我们今晚都是要做一下一些有文化的人来到欣赏一下罗伦斯·史特恩的这部代表作品，长达九卷的长篇小说，就是《特里斯村汉迪的生平和见解》。 啊，曹永强，长达久远的小说你自己是不是都是由头翻过一次啊？ 都有。 咁嗰陣時你抱住一種乜嘢心情去睇啊？會唔會一睇咧就好中意，抑或其實都係好艱苦咁樣捱過咗？ 嗰陣時係為咗讀書啊、寫報告需要嚟睇嘅。咁就第一次睇到好辛苦，因為佢就好長啦，同埋佢嘅寫作方法咧就唔係咁傳統啊，即係個故事嘅主線咧唔係咁明確，好快好多時咧都會去咗旁邊嘅支線啊，咁一路一路分叉開去，咁所以就係好難集中注意力，亦都好難即係、我諗你要換一個角度、一種心態去睇佢，先至可以即係欣賞到佢嘅好處。 同埋都要換一種閱讀嘅習慣先得嚇。咁、但係可唔可以話有故事可言嘅呢、這個九卷嘅稱之為小説嘅作品？ 當然有故事可言啦，佢嘅故事主要都係呢個主人翁本身，亦都係呢本書名嘅 Tristram Shandy 咁咧就係、由佢夫子自導啊，講佢嘅出生啊，講佢嘅童年啊，至到成長嘅一啲經驗啊，主要人物都係環繞佢個家庭啲人啊，佢父母啊，佢阿叔啊，佢啲家人啊、仆人啊嗰啲咁，人物唔係咁多啊，咁但係每個人物嘅性格都好鮮明、好獨特。咁變咗頭先我講嘅話，佢成日都分叉可以講第二啲嘢啊。如果唔計嗰啲在內咧，淨係欣賞嗰啲人物嘅言談啊、性格啊、遭遇啊，咁咧本身係好有呢個娛樂性嘅。 咁但係會唔會流於瑣碎啊？或者話我哋應唔該以咧，即係一般我哋睇長篇小説啊，起承轉合啊，有好多嘅枝節啊、史詩式啊呢啲嘢咧，存唔存在喺佢嘅小説裏邊？ 呢本始终系本小说啊，咁我谂所谓流于琐碎啊，或者一啲生活细节咧，对小说嚟讲系可以包容到嘅。 呢、个史特恩特别引人注意嘅地方咧，就系、虽然佢生平睇嚟咧就只系得两本嘅代表性作品啦，另外一本就系头先我哋介绍嘅一个所谓叫《伤感的旅行》啦吓。咁、但系咧呢两本作品咧都可以话系有好大嘅开创性。咁特別咧喺文學手法上邊咧，呢、這個史特斯川嚇漢迪的生平和見解咧，就係、有用咗好多前所未見嘅一啲好新奇嘅方式嘅。咁或者請你簡單同你講一講，譬如話有邊啲特點係好明顯係係佢自己開創出嚟嘅？ 係啦，冇錯，呢本小説嘅獨特之處咧，就係、因為佢喺成百幾二百年前啦，差唔多我哋知道小説喺英國嘅崛起咧，都係大概喺十七世紀嘅時候。咁喺嗰陣時咧，已經有一個人咁前衛，走喺時代尖端，已經將小説藝術咧，玩到好盡啊，就係、所以令到呢本小説咧咁出名咁重要啦啊。作者嘅產量就唔係好多啊，好似你話齋都係兩本嘅啫啊。第二本咧嗰本《Sentimental Journey》咧就比較短啲，呢、本就好長啊。兩本都係好獨特，即係前無來者後無模仿者嘅小説嚟嘅，亦都冇人模仿到，尤其是呢本Tristram Shandy 嘅小説啊。咁佢最特別的地方咧，就係佢打亂咗一般小説嘅傳統敘事方式。佢個時間啦，佢嘅情節咧，唔係以直線發展嘅，而係咧係唔跟任何邏輯去發展嘅。岔開嚟講啦，去咗第二度啦，講翻轉頭啦，甚至有時唔講啊，咁樣嘅。 咁我諗如果譬如佢係講佢家庭裏面每一個分子佢哋嘅故事，佢哋一啲性格，佢哋嘅裝扮，生活嘅習慣呢，就好可能都幾容許佢呢就有時講下東下又講下西咁樣。但係整體睇嚟呢，佢會唔會俾人一種好沉悶嘅感覺先，因為佢係其實都幾生動活潑。 應該就話唔會沉悶，因為點解呢，就係佢呢嘅效果呢令到讀者呢根本唔知會在下一页或者下一章里面发生什么事。因为读者如果真的投入去这本小说里面，或者是一个比较都是不是说初初看小说啊，不是说英文程度不高的读者呢，是应该反而会被他吸引进去里面。这个世纪初呢，有一批所谓的俄国形式主义者，一些文学理论家就特别推崇这本小说，就会说他呢，他是跟读者的心理在玩着游戏。因为阅读这个习惯呢，就每个人呢都一定是会有一些期望。 啊、 我们看完这一版或者看完这一种故事的发生之后呢，会期待呢跟着会有什么事出现的 了。 这个作者的写法就是他首先已经知道你是期待的什么东西 了。 然后再在下一页或者下一章跟着发生的情节里面呢，完全将你的期望啊、期待啊那些反转过来，给你一些意想不到的东西来去看。咁如果你真係一個好嘅讀者嘅話咧，你係會 不斷咁係受到驚喜啊，受到衝擊啊咁樣樣嘅。 嗯，但係會唔會有另外一方面嚟睇係失望呢？譬如話，我哋一路傳統閱讀嘅習慣咧，就覺得啊，你之所以提呢一個人物出嚟咧，就梗係有啲事情會發生。咁但係可能佢提完之後咧，就冇再有即係跟進嘅工作，可能呢個人可能從此消失啊咁。咁會唔會又令到我哋係好混亂啊？同埋覺得啊，都咁反常於我哋閱讀嘅習慣，於是無所適從。 我諗你所講嘅混亂呢，你係只不過對小說形容所模擬嗰個世界呢，那個虛構嘅世界呢發生嘅嘢呢模糊啫，或者混亂啫、但基本上呢，你係呢一方面失咗啲嘢，但係另一方面得到第啲嘢。得到嘅嘢呢就係、是、你重新反省，重新去思考小說藝術或者敘事藝術嘅技巧啊，或者我哋閱讀嘅時候，我哋用乜嘢去態度啊，或者用乜嘢方法啊，用咩傳統去睇一本小說啊，嗰啲咁樣，即係可以話呢本小說佢寫嘅方式咧就好好幽默嘅嚇、即係發生嘅情節好荒謬啊，或者人物好灰諧嘅，咁但係整體嚟講咧，佢亦都俾到讀者理性上嘅滿足感嘅、即係令你反省到意識到一啲你以前未諗到嘅未諗過嘅嘢。 可唔可以舉個例子？ 我諗最明顯嘅例子就係個敘事時間啦，一般嘅小説就係個敘事時間咧，就係模仿或者呢個追隨呢個客觀時間嘅進展，即係話真係直線嘅嚇，過去、現在、昨天咁樣樣，或者一個故事人物嘅出世啊、成長啊，或者事業啊、成功啊、結婚啊，然後就病死啊嗰啲咁樣樣嚇。但係呢本小説咧，佢頭嗰三章係講嗰個主角 Tristram Shandy 未出世嘅時候，佢正喺媽媽嘅肚裏邊，但係佢已經開始敘述緊佢嘅一生啦，佢係好似係要到第四個 第三卷先出世， 第三卷尾先出世，咁佢出世嘅過程亦都有好大段嘅好荒謬嘅敘述，即係譬如佢俾個婦科醫生咧，個鉗咧就整凹咗個鼻，同埋佢出世咗之後咧，佢爸爸為佢改名，好傷腦筋，改咗個名之後咧，又因為一個佣人一個仆人嘅疏忽咧，唔記得咗講。即係念嗰個比較難啲嘅名咧，念咗第二個名，咁於是佢嘅名咧變成 Tristram 啦。原本佢爸爸幫佢改個名咧係比較深啲啊、長啲啊、難讀啲嘅。咁所以佢係喺笑完之餘咧，佢亦都代表咗一種嗰陣時反歐洲嘅理性主義嘅傳統，就係話啊，可能呢個世界係所謂嘅偶然，係意外、 荒謬 係亦都係呢個世界組成嘅一部分啊！嗰啲咁樣樣，所以呢本書其實係好好深，可以話，因為佢喺表面睇咧，好似當灰鞋劇咁睇，但係另一層次睇咧，佢亦都代表咗嗰陣時嘅思潮啊、哲學嘅潮流啊，同埋作者嘅世界觀啊嗰啲咁樣樣，同埋頭先我講過就係話佢令到讀者重新去認識自己閱讀嘅習慣啊，對寫作嘅經驗嘅反省啊嗰啲咁，呢本小説係好多係關於寫作啊同埋閱讀嘅經驗 嘅。咁可以話咧，其實史特恩呢一位嘅英國作家咧，喺十八世紀咧就已經提到一啲後來係視之為相當現代嘅一啲嘅睇法啦。咁佢自己如果睇翻佢生平咧，佢就係當咗廿幾年牧師嚇，亦都可以話喺劍橋啊呢神學嘅圈子裏邊咧係浸染咗好耐。咁但係會唔會佢亦都同時間係受到一啲歐洲比較即係進步所謂嚇，即係進步嘅所謂哲學思潮影響咧？據你所知， 作者本身咧係一個好聰明嘅人嚟嘅，同埋剛才提過佢去過法國住過一排啦，咁即係都閲歷好廣嘅。同埋嗰陣時候咧，文化界或者學術圈子裏面咧，就即係唔係咁多人嘅啫，好少人嘅圈子好細嘅啫。咁佢一定係朋友間認識好多同時期嘅作家、哲學家、藝術家嗰啲咁。所以而家喺二十世紀睇翻佢呢兩本小説咧，佢係可以話站喺嗰陣時嗰個文藝思潮嘅尖端嗰度。另外一樣嘢要講咧，就係呢本小説係第一身敘述嘅。個主角 Tristram Shandy 雖然佢頭嗰幾卷未出世，但佢已經同讀者講緊說話嘅，同埋佢成日都係用一個第二身稱呼讀者嘅。咁呢一種咁嘅即係好似大家喺個雞尾酒會摸住酒杯底傾偈嘅方式咧，喺十八世紀英國咧嘅尤其是學術界我可以或者講知識界啦或者上流社會咧係好普遍。咁佢就用呢個形式。就唔同我哋以前睇過幾個作者用啲第三身啊、客觀啊嘅敘事方法，佢係將讀者咧拉入咗佢嗰個敘事體裏面。咁呢、這個亦都係好代表十八世紀嗰種咁嘅潮流。 咁 會唔會亦都係咧？譬如用一個第一身嘅寫法咧，佢嗰個自我嘅意識係相當之濃厚，亦都容易帶出啲所謂無論係思想性或者係，雖然佢唔會好嚴肅、好直接咁樣講，好系統咁講啦，咁但係都係佢自己世界觀一個比較直達嘅方式。 我諗你講嘅非常之有道理，因為我諗人有好多種，同埋天才都好多種。我諗呢個作者屬於嗰類天才咧，就係佢唔會話嘥好多時間、心機去修飾。或者去裝扮佢嘅一啲主義嘅，佢要講嘅太過重要啦，佢會直接咁同你講，所以佢喺呢本小説裏面咧就係用第一身啊，同埋有時好多時候呢、這個主人翁 Tristram Shandy 咧，其實都可以被當為呢個作者本身嘅代言人嗰啲咁。除咗佢個小説虛構世界裏面呢個 Shandy 呢個家族裏面啲人之外咧，佢有時候有幾個章咧，佢係會由嗰個主角口啦對一啲事物、一啲現象嘅睇法，好似一個講義咁講出嚟嘅。譬如佢會有時有一章咧長短都好啦會講下究竟咩係公義啊，咩嘢係智慧，好嚴肅啊，好似教訓後輩啊，教訓啲普羅大眾咁嘅講法。 要聽我講嘢 咁。係啦係啦，但有時候咧，佢又反轉過嚟咧，就好唔正經咁咧，呢一章咧就會講下究竟名字代表咩咧，有冇咁重要咧？或者咧讲下一个人个鼻对佢嘅运程啊，对佢嘅性格啊，会有咩影响咧？即系呢啲好似好理性，但其实就好好琐碎啊，好唔重要嘅嘢。即系佢会扮演呢两个唔同嘅角色去讲呢啲嘢嘅。 但我哋同时又知道史特恩嘅作品之称之为经常有啲奇特嘅手法咧，就系佢亦都唔会咧就咁即系单单义正词严咁同你去讲咩叫公义嘅。譬如佢讲讲下可以咧，突然间唔讲，或者甚至咧呢本作品里边咧都会突然间空白几页啊，或者句子又未讲完啊，甚至有其他嘅图像喺度嘅，系咪咁样样？ 系啊，喺某一处地方咧佢就叙述紧佢阿叔讲嘅说话。一般读者阅读习惯就系跟住出现嘅咧就应该系嗰个阿叔讲嘅说话噶啦。但佢又唔系，佢就突然间走咗去下一笔咧，下一个句子开始就讲第二样嘢因为根据佢嘅逻辑嚟讲咧，呢、這个主角咧啱啱谂到呢句说话。要講第啲嘢，於是講咗幾章落去，咁幾章之後咧，已經可能係我哋講緊係可能係幾廿版之後，咁佢先突然間講翻我阿叔頭先講嗰個説話咧，未講完嘅，而家講埋落去，咁佢繼續引佢阿叔講嗰個説話，咁先完成埋嗰個説話，即係佢打斷咗一啲客觀啊具體嘅真實嘅時間嚟去遷就呢、這個佢敘述上嘅時間，另外你講嘅有幾張白紙啊，或者有時佢咧會係成版咧都係黑咗，或者有啲句子咧係用啲星去代替咗嘅。咁讀者見到呢頁嘅時候咧，讀者會問：咦，係咪印刷商印錯咗啊？或者包裝包錯咗啊？嗰啲咁唔係，係作者特登整落去嘅。佢係想供呢個讀者一個措手不及令到讀者意識到原來我哋睇小説或者睇書都好咧，係一頁一頁或者一句一句。或者都是文字先看的，即是图画或者这些线啊星啊是没有意义的。在他来讲呢这些线啊星啊都有意义。他在第六卷有一个地方呢更加用了一种很极端的手法，就是他只漏写了两张。 即是没了。 漏写了，即是读者看的时候呢看完17章下一张就20章了。读者看的时候可能是由印刷商印错了。但是再看到几张，譬如看到24章之后呢，突然间那个叙述的人呢，那个主角会说各位读者不好意思，我漏写了第18、第19章我懒或者我疏忽，我现在写返，于是他就即刻写返第18、19章出来。所以他的控制权呢完全在个叙述者，在个作者手上。令到更加读者呢觉得我真的被他牵住鼻子走啊。从而呢更加发现到原来我哋阅读唔系一个自动嘅过程。阅读呢亦都好似同人类嘅其他好多行为一样呢，都系有好多习惯啊，好多游戏规则啊，控制住。 好多干扰啊。 好多干扰啊。 嗱，徐永强，你头先咧就话咧，其实好似咧就读者会感觉到系俾佢牵住个鼻子走，但我又会谂到呢个咧呢种咁样嘅奇特嘅写作方式咧，系令到读者咧更加唔能够做一个懒惰嘅读者，就系话咧，咦，点解会咁样样嘅？我以为即系顺理成章，要睇埋佢所讲嘅嘢啦。咦，系点解会中间断咗两张咧？咁啊，翻来覆去睇下到底系咪印漏咗或者点样？点解呢度有几张空白嘅纸啦？或者呢啲星星又有啲咩意思咧？咁我觉得佢嗰种层出不穷，或者话你头先话心理游戏呢个做法咧，系更加系令到一啲所谓被动嘅读者咧，系换转一种所謂好留心嘅閱讀嘅方式出嚟嘅，但係我喺度估緊嚇，斯特恩咧，當佢咁樣推出一種咁奇特嘅小説寫法嘅時候咧，當時都係會受到相當嘅人嘅點啊疑問啊，係嘛，或者係對佢呢種寫法不以為然，會唔會？ 出張 Shandy 咧本身係有少少低能嘅，佢即係唔係一個完全發育正常或者心智成熟嘅人嚟嘅。啊，呢個亦都好特別，即係通常小説或者故事嘅主角係一個好正常或者甚至好好嘅人啊。同埋佢家人咧個個都係各有怪異嘅地方嘅嚇，言行啊嗰啲咁。咁所以讀者於淨係佢注力去呢方面咧，亦都會得出一定嘅過癮嘅地方。咁但係另一方面咧，如果係比較高級啲讀者，或者甚至係研究人咧，研究呢本小説或者呢個作者嘅人咧嚇，佢會得出更加深一層啲意義。譬如佢呢本小説好多人都係話咧，就係同呢個一個亦都係十八世紀嘅英國哲學家呢、這個 John Locke 洛克啊 嚇洛克啊嘅哲學思想好有關係。John Locke 咧係一個可以話係近代哲學史一個好重要嘅人物，因為佢提倡嘅嘢咧就係主要就係話人嘅心咧就係同個環境咧永遠都係一種互相作用嘅關係喺度嘅。佢最出名嘅話句説話就係 tabula rasa 啦，即係人嘅心好似張白紙咁啦，但係白紙係會俾環境染黑啊或者染上顏色嘅嚇，即係話人嗰個思想啊嗰個意識咧。係成日都同環境咧係有一個交流嘅網絡喺度嘅，咁頭先講過話呢本小説嗰個敘事時間咧或者敘事手法咧就唔係直線，而係好似天馬行空諗到咩就去邊度啊咁樣。咁呢個亦都係John Locke嘅理論之一，就係我哋個人我哋個心理個運作過程咧，亦都唔係一條直線咁樣。人唔係機器，唔係電腦，唔會跟一啲零一嘅邏輯去做進行嘅，而係好隨意。大部分時間好理性，但係亦都有啲部分時間係好非理性，有意外啊，有啲偶然嘅事會發生啊，完全唔可以預測到，唔可以控制到嘅嘢。咁呢一點咧，就同呢、這個呢本小説嘅手法咧不謀而合啦。甚至有啲研究者甚至話啊，洛克咧就係、是、寫哲學書籍去提倡佢嘅主義，但係咧呢、這個作者Lawrence Stern 咧就係、是、寫小説去提倡同樣嘅意見咁樣。 咁洛克咧就被稱之為英國嘅經驗主義嘅一個代表嘅哲學家啦。咁而斯特恩我哋都睇到喺佢晚期嘅作品啦，就係、是《傷感的旅行》裏面咧，亦都係用一種所以好重視情感啊、經驗啊、生活的經驗呢啲咧嚟到去係同當時啊歐洲嘅一種所謂理性主義啊呢樣嘢咧係唱對台戲嘅。咁今晚咧唔該曬曹永強幫我哋介紹斯特恩嘅一個咁特別嘅作品。咁希望大家咧都有興趣啊拎起呢一本叫《斯特斯村漢迪的生平和见解》咧，揭一揭佢里边啊，如果见到空白嘅地方咧，就唔好奇怪啦。 世界文学之旅，钟杰良编导，魏便利监制，香港电台教育组制作。